请问他假意事实业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海商法第73条，这个有权甲板运送这个部分。好，那有权甲板运送这一块，这些请看海商法73条。那有权甲板运送，其实我们在上礼拜也讲过了，那说其实基本上运送它是没有办法把没有这个不能把货物呢放置在这个船舶的甲板上。好，因为货物一旦放置在船舶的甲板上的话，它可能是风吹日晒雨淋，它容易折旧，而且危及到共同海损的时候，它容易第一个就是被偷弃的一个目标。相对于把货物放置在这个船舱里面来讲，放置在这个甲板上对于货物是十分不安全的。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基本上是不能为甲板这个运送的。好，但是有例外，例外的规定其实规定在73条的但书，所以但书的部分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73条的文字，它讲的是运送的货船长呢，如果将货物装载于甲板上，致得毁损或灭失时，应负赔偿责任。但经托人同意并载明于运送契约，好，这第一种类型。好，或者是呢航运种类所允许的，或者是商业习惯所允许的。好，另外但书这种三种情形的话呢，它就不在此限。所以但书这种三种情形，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有权甲板运送。好，有权甲板运送。好，那甲板运送最主要的一个考点，大家就说，哎，它的法律效果到底为何啊？这也是比较考试上会考到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拟答的部分哦。第一个呢，无权的甲板运送，也就是说它不是按照呢73条但书这种状况，它可能呢没有经过托运人同意啊，没有载明运送契约啊，或者还不是航运习惯啊种类这样所允许的一个状况时哦，这种无权的甲板运送的话，它的规定到底它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哈，请你把最后一句话画线起来。我们让你认为说，对于货物的毁损灭失呢，不仅不得主张免责，而且要负绝对的赔偿责任。好，你把绝对的赔偿责任呢，哦，圈起来，也就是即使是一个不可抗力所生的损害，运送人也要负责。好，也就是运送人其他负的就是一个无过失的责任。好，所以无权的甲板运送呢，相对于来讲呢，我们已经提高的运送人的一个责任程度了。好，所以把绝对两个字圈起来。好，但是有权的甲板运送呢，我们其实另外就要对照来看了。好，但是有权的甲板运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呢它通通都不负赔偿责任，我们也是有限度的。好，限度那时候通说认为此需运送人仅免除绝对的赔偿责任而已。好，运送人只是免除绝对赔偿责任，运送人仍然需就货物照管义务来负责。好，所以不是说他不用负任何的一个赔偿责任，好，只是说他不负绝对的赔偿责任。好，但是他还是要尽到63条的货物照管义务。如果他因为呢商业过失所致的物损的时候，运送人要不要负赔偿责任？他是仍然要负责的。好，这个部分你要记得他的法律效果。好，好，再来请看讲义41页。好，41页这个部分的话呢，有两个实务见解啊。第二个实务见解，请我们要自己参酌啊。它其实就是在跟你们讲呢，有权的甲板运送，它还是按照货物照管义务负责啊，只是免除绝对赔偿责任而已啊。那第一个实务见解呢，它其实也是跟你讲这个货物照管义务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你回去自己参酌。好，另外我们在讲义42页呢，给你带到就是说，哎，如果今天呢货物上面呢，它虽然放置在这个甲板上，但是如果今天运送契约或者甲货证件上面有约定这个甲板运送自由条款的话，它的效力到底为何？好，它的效力到底为何？好，并我们用这个94年司法官这个例子来跟同学做解释啊，也是请你花一分钟时间看一下这个题目的内容。来，我们看94年司法官啊，他说甲呢进口一个货柜的这个大帆球，那委托乙呢这个航运公司在3个月间呢从新加坡运送来台， 已将该货柜呢装载于甲板上，把它换算起来哦。它是用货柜放置甲板上，它不是只是把货物放在甲板上，它其实透过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包装的方式，好放在甲板上。然后说据料呢，今天运送期间呢发生货物毁损，甲组将以呢未经的同意呢擅自将货柜呢装在这个甲板上，对因之而发生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以择以下两个理由为抗辩啊。第一个理由，括号一讲的是呢，货柜装载于甲板上是属于航运行惯，是不是符合73条但书的一个状况？好，那73条但书这个部分，你可以知道说，第一种状况讲的是托运同意并载明运送契约，并讲不符合嘛。好，第二个状况讲就是航运习惯，那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符合航运习惯？其实实务上通说很简单，就是看这艘船舶的性质到底为何。如果这艘船舶是货柜船的话，我们认为才符合航运习惯。因为如果你只是一般的船舶，你把货柜放在甲板上的话，它没有固定的一个工具。货柜船它其实才有固定货柜的工具，那它牢固的跟好像把货物放在船舱上是一样的哦。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安全设备，以防这个货柜呢哦被这个风浪呢打散了而有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有一些固定的设备。好，所以如果你今天这艘船舶性质是属于货柜船的话，你把货柜放置在甲板上，我们认为就是73条但书的航运种类啊习惯所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货柜船，只是一般的船舶的话呢，你就不是落入到73条但书，你就变成是一个无权的甲板运送。好，所以解答旁边呢，我们在拟答括号一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把那个是船舶的性质而定划线起来，看它是不是货柜船。好，如果是第一点，它是为了载运货柜而特别设计的货柜船的话呢，它就是有权的甲板运送。既然是有权的甲板运送的话呢，它就可以免除呢绝对的赔偿责任，但是仍然要记到货物照管义务。好，可是如果是第二点，它是上述以外的其他船舶，如果它只是一般普通的船舶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无权的甲板运送。无权的甲板运送的话呢，它就误损要负绝对的赔偿责任，就是一个无过失的责任。好，概念上就这样做解释。然后再来看一下呢，括号二乙的抗辩啊，乙还有第二种抗辩啊。第二个乙的抗辩，他讲说呢，载汇证券背面上面呢，它条款上面呢，它载明说呢，运送呢可以将货物呢装载于甲板上，无需载明于载汇证券。运送呢对因而造成的毁损或灭失呢不负赔偿理由。好，你看到这个这样子的记载吧，这种记载条款呢，我们就俗称的这种叫做呢甲板运送自由条款。好，但是这种条款到底符不符合73条但书之规定？好，他其实在讨论的是呢，这种条款的前半段这样子说明到底符不符合73条但书的第一种状况。第一种状况讲什么？第一种状况讲的是说呢，它是经过托运人的同意嘛，啊，然后呢，并载明于运送契约嘛。那我如果我约定的甲板自由条款，那我这样算不算已经经过托运人的同意而载明于运送契约啊？好，目前学者认为其实是不该当的。我们认为所谓托运人同意讲的是托运人明示的告知，他明示上面他就签名说我同意了，好，他必须是明白的表示他的同意，这样才算。如果他今天只是运送人他单方出具了偏航自由条款，然后托运人这样收手，你可以说托运人同意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其实这个载汇证券上面这个偏航自由条款，它前半段的叙述，它不该当73条但书的一个情况。好，它前半段73条不该当。好，那后半段呢？那后半段其实它叙述上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偏航自由条款，它后半段说什么？它的后半段跟你讲说，运送人对因而造成的毁损或灭失不负赔偿责任。那你从这个后半段你就去想。纵使是有权甲板运送，它是通通概不负责吗？也不是哦。纵使是这个有权的甲板运送，它只是仅就绝对的赔偿责任不负责而已，它仍然必须按照63条负这个货物照管义务嘛，它也不是全部都免责啊。哦，所以其实载货证券上面记载这种偏航自由条款，它的后半段其实是呢在减轻运送人的赔偿责任嘛，因为按照73条但书，有权的甲板运送是仅就绝对的赔偿责任不负责而已。 但是还是按照货物交管义务负责啊。所以这个后段的叙述呢，这种天航自由条款后段叙述其实减轻运送人的责任啊。所以后段其实你要牵连到这个61条，它的后段叙述按照61条，它也是呢不生效力的啦。所以你这个地方可能要写个61条部分，所以请你看一下讲义43页。好，43页括号2，甲板运送自由条款，然后箭头符号分析的点哦。括号1呢，讲的是前半段哦，也就是前半段这个部分呢，好，它不符合呢海商法73条但书所谓的经过托运人的同意并载明运送契约，不该当有权甲板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后半段呢，它所谓的这个法律效果呢，其实也不符合有权甲板运送的法律效果，所以它后半段其实它减轻了73条有权和甲板运送的一个这样子的法律上的效果，所以按照61条的规定呢，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好，这个在解释这个有权甲板运送自由条款这个部分。好，那解释完之后呢，请你回去自己练习85年司法官的题目，它出题的方向完全跟94年司法官是一致的。好，所以你回去自己练习作答。好，那我们73条就解释到这里了。接下来请你看一下括号4这部分，讲的是其他法定利益。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一定免的事由讲完了法定免的事由，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其他法定利益了。那其他法定利益的重点，第一点讲就是单位责任限制。就是当运送人没有办法主张呢免责事由的时候，运送人他会退而求其次的去想说，那我总可以主张有限的责任嘛？那这个有限的责任怎么去做一个计算？我们目前按照70条2项，我们采的是单位责任限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每件多少单位负责，或者是每公斤多少单位来负责，这个叫做单位责任限制。但是适用单位责任限制会有一些前提，所以你要把那个前提找出来。好，前提规定在海商法70条呢2项的前段。好，前段已经看出来了，我们看一下70条2项。70条2项跟你讲说呢，除货物的性质及价值于装载前，好，已经托运人声明并注明于载货证券外，好，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对于货物之毁损灭失其赔偿责任呢，以每件特别提款权666.67单位，或是每公斤特别提款前2单位所得的金额，两者较高者为限。好，所以你把那个每件跟每公斤圈起来。好，我们采取的是个双轨制，我们讲的单位就是看你是用公斤数来算还是用件数来算，然后另外呢，你要把那两者较高者为限，较高呢圈起来，我们是取其高者，好，是取其高者，这个部分要记起来。然后再回头，请你看下70条2项的前段，前段会告诉你说，除货物的性质跟价值在装载前，好，已经载明之外，你可能除此之外，也就是要适用这个好单位责任限制嘛。所以那个把那个性质及价值圈起来，好。如果你性质跟价值你都并记在载货证券上的话，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这时候你就不是适用单位责任限制哦，你就要回到民法来做处理。好，那民法适用的条文其实就是透过海商法第5条适用民法638条的规定。那民法638条的规定的话呢，请你看讲义44页。好，44页括号2这个分析这一块。好，4页括号2，他说如果货物的性质跟价值，好，两者呢已经并列了，也就是说已经托运人声明，而且注明于载货证券者的话，按照海商法第5条是适用民法638条的规定，应依交付目的地之价值来计算它的损害赔偿额。好，那你把那交付目的地的价值换算起来哦，这个其实考过了，讲的就是目的地的市价。好，目的地的市价。好，所以这个部分你要记起来。如果你的性质跟价值都并列的话，比如说你可能表明说这个货物是机器，然后价值呢200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按照民法638条来做处理，就是按照目的地交付的一个市价，好，来负赔偿责任。好，但是如果你今天呢货物的性质及价值任意没记载，或是两者都没记载的话，你就会落入个括号2分析的 B 点，那你这时候就有海商法70条2项的单位责任限制的适用。好，还有单位责任限制的适用了。好， 那单位责任限制适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算的标准。好，那计算的标准这一块呢，括号三啊，我们采取双轨制。那件数的话是乘上666.67特别提款权，如果是公积数的话，它是乘上2，然后取其高整，这个都知道嘛。那这个考点里面比较会考的，其实就是件数的计算，因为公斤数题目一定会给你，他就给你说几千公斤哦，或是给你用吨的，他一定会给你。但是件数的部分通常都是你要去做一个计算的。那件数的计算这个部分呢，按照70条第三项有规定，所以请你看回去一下，看70条3项。70条3项讲一下44页前半啊、上面一个表格参考法条，请你看一下。70条3项跟你讲说呢，前条呢所称的件数哦，前项所称的件数是指呢货物托运的包装单位。你把包装单位四个字圈起来，好，包装单位这个部分呢，他跟你讲，好，题目其实会给你，他可能会多少包哦，会这样子做讲解释，好，但是他有可能，你可以看一下在后段，他说呢。其以呢货柜呢电板或其他方式冰装运送者，好，还是要以这个两货证券所载内的包装单位为件数，就算你是冰装并运的，对，说你是货柜装运的，你还是用载货证券所记载的包装单位。但是如果你今天载货证券上面包装单位没有记载的话怎么办？但是其实告诉你的，但载货证券未经载明者，就以什么并装单位为计算，所以把并装单位圈起来，好，并装单位为计算圈起来，然后再看它还有最后一行也很重要，他说他使用的货柜是由托运人提供的话，货柜本身可以作为一件来计算，所以你货柜就还要再多加计货柜的件数，好，多加计货柜的件数，好。假设今天好了，出一个题目。如果今天上面呢，载货证券 B 楼上面呢，它就记载说呢，今天呢有5货柜。然后里面有说有呢20箱。的机器的话，哦，假货证券上面这样记载。那你可以知道说呢，它只有记载货物的性质，没有记载价值嘛，所以它其实是落入到适用70条第二项的单位责任限制嘛。接下来你就要去算，那单位责任限制的话，它可能讲的是件数，或是公斤数嘛。那件数这边常常是成为考题，如果是出这样子的话，件数几件？5货柜20箱机器，好，虽然它是并装运送，但是它已经计算了它的包装单位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包装单位的话，那就是20乘上5，就是100件嘛，对。那如果今天假设呢，它除了提供一个这个假设给你的话，它又假设说，好，货柜是由。托运人提供的话，那怎么办？如果今天题目是说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看题目问是什么，这点很重要。题目里面就要问说，今天题目是出现到说，哎，这5个货柜全部都落海了，遗失不见了，所以导致货物当然就毁损灭失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是在加5件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题目问你是说，哎，货柜其实呢还是安全的抵达到目的地港的，但是货柜一打开之后货物全损，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货柜要不要加5件？就不用加5件。所以这也是要看你考试上，你要看这题目问你这个损害到底是什么。损害上如果他讲的包含的是，哎，货柜也受损害了，就是说他整个货物全部都遗失在大海中了，好，如果是这样子全面实话，那加5件。可是如果今天题目它只是跟你讲说呢，哦，货柜打开，哦，里面的话，哦，有些状况的时，哦，你这时候货柜件数你就不用加计了，哦，就不用加计了，好，哦。所以其实在80几年的时候也有考过这样的题目啊，比如说他可能说5个货柜啊，最后说呢有3个货柜不见了，然后最后其实还有剩2个货柜的话。 那两个货柜里面其中一个货物呢全损，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可以到说，如果你要加计货柜件数的话，只加计几件啊？三件，就只加计三件，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好分清楚。好，那这个是有载货证券，好有这样子记载的。但是如果载货证券没有记载包装单位，比如说他没有记载盒子箱，他都没有写。好，可能题目讲说，哎、欸，其实他去抓运的时候，五个货柜里面装二十箱，但是载货证券上面只有记载五个货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货物件数怎么算？假设我们不要再讲这个加五件这件事情好了，就是一样五货柜，就是用五件来计算。好，所以这个订装单位跟包装单位这个部分你要记清楚。好，再来，请你呢看到讲义四十五页。四十五页那个第一点的部分啊，货柜是由托运所提供，货柜本身的作为一件啊，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好，那在立法论上的话呢，其实有这个老师主张说呢，其实不应该这样设，说是由托运所提供的。他认为说，只要货柜不是由运送人提供的话，应该本身就要作为一件的啦。好，并不是说只限于托运提供啊，如果你是第三人提供的话，好，这时候如果你把人家货柜遗失不见了，你还是也要负赔偿责任才对啊。所以不是只限于呢托运人所提供啊，只要凡货柜非由运送所提供的话，本身应该就作为一件来计算。好，再来请看括号是单位责任限制的例外。好，那例外其实我们除了刚才所讲的，就是你的货物的性质或是价值呢没有并列的状况，除了有这个海商法第五条适用到民法的638这适用之外，第二个例外其实规定在海商法70条的第四项。好，那第四项很容易忽略哦，请你回去看一下海商法第70条第四项。第四项是跟你讲说，就是由于呢运送或传播所有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由他运送的人的故意本身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的误损，所致的一个发生的毁损灭失的情况之下，运送人呢或传播所有人不可以主张第二项的单位责任限制，不可以主张的第二项的单位责任限制的一个利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只要记得，如果题目有涉及到，哎、欸，它是一种重大过失的一种状况时，别忘了，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没有单位责任限制的适用了。回去适用民法638，那就是看这个货物交付目的地时的价值到底为何，好。那另外这边稍微补充说明，补充说明一点，就是也是研究所今年还是去年的考题，从70条2项啊，70条2项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呢，货物的性质跟价值，如果你没有并列的话，你去适用到单位责任限制嘛。但是如果我今天呢，我给你的货物的性质，好，然后也给你品名，好，也给你的件数，但是我就是没有告诉你它价值多少。但是如果你可以经过货物的性质、品名跟件数，你去推算出，你可以推算出，可以推算出货物的价值时，那它有没有70条2项单位责任限制的适用？有没有？70条2项呢，是跟你讲说呢，除货物的性质跟价值呢，没有并列的情况之下，只要是没有并列，或者是说你折列其一的话，你就是有单位责任限制的适用嘛。那今天告诉你说，哎，我载货证据上面呢，我有记载货物的性质、品名跟价值，品名跟件数啦，所以我可以算出来这个货物价值到底多少。那这样还是有70条2项的适用吗？那这个其实呢，实务上已经有见解，他认为是仍然有70条2项的适用啦。只要你不是在载货上明确记载它的性质跟价值的话，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一律有70条2项的适用，就不会去适用呢，民法638条的规定。就算你是推论的出来说，它的价值到底值多少，你也不可以以此为界，所以还是按照70条2项来做处理，所以这个跟同学做补充说明。 好，来，我们看讲义四十五页呢，我们一些相关考题。好，那相关考题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九年新制预试题目比较简单，回去你自己参酌，自己参酌。我们直接看一下改编八十九年律师这个题目。好，也请花一分钟的时间，你把那个单位子的限制算出来。来，我们看题目啊，说我国进口商甲能在乙国购买货物，批右珠的两个货柜工专运，把右珠的两个货柜工专运圈起来啊，讲就是托运人呢提供货柜嘛，然后写一个好，把条七十条第三项的后段哦，七十条三项后，好，七十三条七十条第三项后段。他说甲呢，并在乙国呢运送人订立运送契约，哦，运送人在法国有主营业所，在航行途中遭遇风浪，导致两个货柜被冲入了海中灭失，好，应由运送人负赔偿责任。载货证据上面内容记述成说，货物呢装载于两货柜，哦，每柜呢各装四箱机械，哦，全部重三千公斤。试问呢，货物的损害赔偿甲可以主张多少的金额？好，那在单位责任限制面计算来讲呢，第一个你当然去看说它有没有十条二项的适用嘛。好，第一个事情可以知道说呢，哦，它的这个货物的性质，哦，跟价值，哦，会并列，好，所以它其实有七十条二项的适用嘛。然后再来呢，运送人无故意跟重大过失，造成物损嘛，好，因为没有这两条前提要件都符合，所以还有七十条二项的适用。接下来你才去探讨说关于件数跟公斤数上你要怎么去计算嘛。好，他说两货柜然后四箱机械嘛。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好，他在载货证上面有载明呢，他是这个所谓的包装单位，所以就按照包装单位为计，然后就是二乘以四就是八嘛。那另外多加机二是因为两个提供托运所提供的货柜也全部落入了海中，也灭失了嘛。所以你要加两货柜，好，所以这边的二呢讲的是货柜。好，针对于七十条三项后段这个货柜数，你要加进去。好，所以可以知道总共是十件。那十的话，关于这个件数呢，乘上了一个单位责任限制的一个数额呢，好，讲的是666.7 SDR。好，所以算出来会是这样子。那公斤数就非常简单，算出来就是6000公斤哦，乘上二 SDR。然后记得我们在单位责任限制是取其高者，好，是取其高者。所以按照666.67 SDR 来要求负责，好，来要求负责。好，那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讲完这个题目嘛，那我们这边再补充说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好，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呢，按照七十条二项本地它是符合嘛，好，本地符合，所以它算出来可以有单位责任限制适用。那如果今天呢，我今天假设，如果它按照呢民法638，货物呢运抵达的那个目的地价值呢，可能是100万元。那我假设说，今天算出来这边的这个数额呢，虽然是626.7 SDR， 好，然后乘上来，如果假设是200万元的话，假设它约等于200万，核算的新台币约等于200万的话，那请问这种情况之下，我可不可以运送的主张说，那我不要付单位责任限制，算出来我数额比较高，我直接按照民法638来负责，可不可以？可以哦，可以哦，因为单位责任限制是它的一个抗辩事由嘛。那我如果我自己运送人，我在打诉讼前我就盘算说，虽然我可以符合单位责任限制，可是算出来不一定有利于我。那我是不是可以的？我就再退而求其次讲说，我就是只要主张单位责任限制啊，我就回复到我的适用民法638的规范，我算出来我的赔偿数额比较低啊。好。所以呢，这地方你要稍微理解，就是说，纵使你有这个单位责任限制的适用，但是如果你算出来的数额是高于他按照民法638所要负的责任的时，运送的会不会选择我按民法638负责就好了？也可以啊。所以答案的选项的时候，如果有出来这个民法638，然后问你说可不可以去再去适用民法638的时候，它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那如果从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可以再去推嘛。如果今天题目里面不是给你民法638，他给你讲说，所以按单位责任算出来呢，按照件数是他的200万，但是呢，我按照那个，船价，如果假设算出来这边是2000万好了，我按照船价主义，我算出来的船舶有限责任呢，我负的是1500万，那我可不可以讲说，我不要按照单位责任限制负责，我按船舶所有的责任限制来负责，我只要总统付1500万就可以了，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好，所以这边要提醒同学，就是不是你一落入单位责任限制，你就运送只能按单位责任限制负责，它是有弹性的，它可以去盘算所有海上法有利的规范，它哪个数额算的责任最低，它就按那个最低的责任来做选择。所以他除了可以主张单位责任限制外，他还可以进而主张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只是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它是一个总瓜的概念。它关于人损、物损，我总瓜我都只付1500万嘛。但是单位责任限制，它只是针对于物损的这个部分，我只付就是说2000万这样子哦。所以它这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在整个球场的顺位之下，我只要哪一个比较低，运送人就可以选择低的那个，并没有不可以。好，所以这个部分稍微理解。好，再请你看讲义46页。好，46页的话，我们来接下来看第二个，时效利益这个部分。时效利益这个比较简单，我们讲的是海商法56条的第二项，那种短期的1年起诉的时间。好，这个是整个在货物运送当中里面，我们提供运送人的第三个诱因这个部分，就是讲的是短期时效利益。好，来看一下56条第二项。好，它说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呢毁损灭失者，好，货物全部呢一部毁损灭失者，自货物的受领之日或自应受领之日起，好，如果是一部没失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受领，实际上受领货物之日嘛。如果是全部没失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应受领之日起呢，1年内未起诉者，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解除其责任。你把那个未起诉呢圈起来讲，是针对于是起诉哦，不是只有请求，他要求你在1年内起诉。如果你没有在1年内起诉的话呢，运送人这个部分他就解除责任了，他就不负赔偿责任了。等于说你已经凌于这样子的一个时效的一个这样子的看法。那这个时效的问题呢，请你看一下这个性质这个部分。好，性质的部分呢，括号一号说呢，通说认为是这个处置期间哦，通说认为处置期间啊，以处置有权利的人只要是行使权利，所以没有这个中断的问题，好，没有中断的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好，没有中断也不会重新取算一个这样的状态，好， 但是这个性质这个部分啊，张新民老师在他的书上改版的时候啊，他有认为说，其实我们不一定应该要采这个处置期间啦。好，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其实仿照国际公约的观察而来啊，因为国际公约其实上面它会约定说呢，好，它允许呢运送人跟这个货物的受损人，就是货主啊，他们双方去约定去延长这个所谓的起诉期间啊，因为有时候一年其实太短了，双方可能需要鉴定嘛。你的货损的鉴定其实是透过鉴定，可能叫做它的货损是在哪里发生的，然后呢损害到底是多少，哦，或者是说还需要一些鉴定报告，说到底是不是航海过失，哦，还是货物管理行为过失。其实它进行诉讼程序，其实那个前置作业其实是旷日费时的，所以一年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其实国际公约它是会允许由这个托运人跟运送人双方去合意延长这个起诉期间。可是你就去想啊，如果是延长期间的话，会符合处置期间的性质吗？一定不符合啊。那你也不可以说它是消灭时效，因为在我国消灭时效也是不可以透过法律行为去延长或是缩短吧，民法有规定嘛。所以在我国就会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去做解释的一个方向啦。那这个张新平老师他们就会去学者就去主张说，我们为了要朝向这个国际的公约上面是合流，就是说可以呼应这个国际公约的这样子潮流，他会认为说我们在解释上，我们在那个期间上面，我们应该要宽松的认定啊，不一定要落入我国期间的二分法嘛。我国民法期间就把它分为处置期间跟所谓的消灭时效嘛，那你不一定要落入那种二分法，你可以更宽泛的弹性去认定它，好，以配合国际公约这样子的一个主张，好，但是这个部分目前实务上还是没有这个解释出来，所以我这边只是跟同学稍微提到说老师有这样在改版的时候多写了这一段啊，所以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好。然后再来可以看一下括号二的部分，好，括号二呢，他说呢，如果货物是迟到的损害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适用？好，目前学者认为说可以用类推适用的方式，虽然56条2项只讲到毁损跟灭失，但是应该也要包含到迟到，好，应该也要包含到迟到，好，比较适宜。然后那个接下来那个起算日期的部分，请你回去自己看图，然后我们就不说明了。好，再来呢，看甲乙47页。47页，我们针对括号，我们特别针对货物的迟到呢，写了一节哈。那我们特别针对货物的迟到，这个其实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海上法条文的规定啊。海上法条文你可以去看69条、70条、71条、72条，它都和73条，它其实都没有写到迟到，有没有？69条，你看它讲的就是毁损灭失；70条到73条，其实都是在讲毁损灭失，都没有在讲迟到。那既然没有在讲迟到的时候，我就问你啊，货物如果迟到的时候，针对于迟到的损害，它可不可以主张法定免责事由？好，它可不可以主张单位责任限制？这时候就会有肯定说跟否定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了。好，那肯定说其实是目前的一个通说啦。目前通说的想法很简单嘛，他就说你毁损灭失，你都可以主张这个法定免责事由、单位责任限制的。迟到它的损害是比较轻微的。既然损害是比较轻微的话呢，去举重以明轻，应该也要让他可以主张法定免责事由以及单位责任限制时为妥当啊。好，所以目前的这个肯定说其实是在括号二的这个部分啦，哈，所以你把那个肯定说那边打勾哈，目前是实务上比较所采纳的一个这样子的看法，好，实务上的看法。那稍微要跟同学解释一下，就是说呢，哦，但是呢，针对于这个否定说呢，有表态的其实只有在单位责任限制而已，哦，你可以看一下一个判决，好，判决也就这个判决在单位责任限制认为说只负这个运送人面试和迟到面试的时候才有适用啊，好，你可以看一下80年台商字1210判决哦，好，他说海商法呢第这个海商法呢第114条第二项规定讲的就是现在的现行法70条2项，好，他说除货物之性质、价值、赚到钱已经托运人身名、并注明转正券之外，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对于货物之毁损灭失，其赔偿责任以每件不超过3000元为限哦。他说呢，运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主张此规定负有限责任者，仅于运送人之货物毁损灭失时实有适用啊。好，哦，所以他是没有包含到这个迟到这一块哦。这个是实务上有做这样子，曾经有这样子的表态过，但这不是一个稳定的见解啊。所以如果在考试上的话，还是建议同学采取肯定说，或是比较恰当的，好，哦，或是比较恰当的。好，那肯定说里面下面这些理由，请我们去自己探索，那我们就不赘述了。好，好， 那考题面有76年司法官、92年司法官。那其实这个地方因为就只是涉及到货物迟到有一个单位责任限制法里面的适用的一个考点而已，所以它并不太难，我会自己参酌。然后再来呢，94年高考法这跟91年高考法这其实讲的都是法条题啊，就是这个56条的一些背诵而已，所以你回去好要把56条那个日子要记起来，是一年内，然后再做一个起诉。那你要把那个起诉的这个请求日哦起算日，你要把它算出来，因为其实从海商法的一些考题中，你可以知道说它其实针对于这个法条题是考的比较细微的哦，所以关于这种细微的那个题目，你可能就是法条去做一个背诵了。好。再来最后我们接入到讲义49页。49页我们讲的是运送人的旅行服从人的责任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完了运送人整个章节嘛，运送人的责任我们从了异地免的事由、房地免的事由、单位责任限制跟短期时效都讲完了。剩下的我们就是来探讨说，那当运送人通通都可以主张免责时，或是主张单位责任限制时，那旅行辅助人他可不可以呢比附原因人来做一个主张，进而可以达到说他也不负赔偿责任。好，这个部分其实是牵扯到喜马拉雅条款。好，那喜马拉雅条款呢在海商法76条的一个规定啊。那喜马拉雅条款就是刚我们所说的啊，也就是说其实运送人呢他可能可以主张这个对于货损主张免责，所以针对货损主张免责的时候，货主他可能就会去转向像找一个人来求偿嘛，那找他求偿的人呢，他可能就找这个船长或是海员。那如果来找这个船长跟海员来求偿的话，对于船长跟海员其实过客了。所以其实，在海上实务里面，在载货证据里面啊，它都会有个条款叫做喜马拉雅条款。好，但是这是只是限于在那个载货证据上面常记的条款嘛，但并没有这个法制化。所以我国后来呢，在修法的时候呢，就把喜马拉雅条款呢，他就把它法制化，它等于就是明文规定的，好，规定在这个海商法76条，好，所以海商法76条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法。那来看一下海商法76条，今天也看过了啊。那我们有几个重要的点，好，第一个讲的是呢，本节有关运送人因货物毁损、灭失或迟到，哦，把迟到圈起来。迟到其实76条里面就有规定，就迟到这个部分的话呢，好，旅行辅助人他是可以主张这个有限的一个责任跟法定免责事由。然后他在看到说呢，对于托运人或其他第三者所主张之抗辩及责任限制之规定呢，运送人之代理人或受雇人一得主张。哦，那个对字其实就是一个对文了，今天讲过了。他说，但经过呢货物的一个毁损、灭失或迟到，是因代理人、受雇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者，不在此限。你把那个故意或重大过失圈起来，这个其实跟70条的第四项一样嘛。只要是故意或重大所致的话，当然就不可以对他有一个有利的规范啊。好，所以一样，如果是旅行辅助人故意或是重大过失所致的物损，他也不可以主张喜马拉雅条款。然后再看到二项说，前项之规定对于从事香港区域内的专线哦搬专载哦专线搬运保管看守储存理货这些东西的话，它也可以适用之哦。所以把那个香港区域内呢把它圈起来。然后喜马拉雅条款呢，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哦，关于76条的一个适用上呢，有些它的规范。76条以上呢，我们讲的是针对于从属的旅行辅助人可以主张76条以下。好，76条要主张主体讲的是从属的旅行辅助人。好，什么是从属的旅行辅助人啊？讲的就是说透过运送公司所雇佣的，那我讲的就是船长或是海员，或是船舶上的一些其他的工作服务人员。他对于运送人来讲，他就具有这个从属性啊，因为运送人对于这些船长跟海员或是工作服务人员呢，他们是有指挥监督的权限啊。针对是讲的是从属的旅行辅助人，而他讲的一个从属旅行辅助人的适用那个太阳呢，76条以下呢，讲的其实是针对于固有海上起见啊。也就是固有海上期间的从属旅行辅助人，就于这个货物呢，因他的过失呢发生毁损时，好，从属旅行辅助人他也可以主张喜马拉雅条款，进而呢可以去做这个免责事由的主张。好，所以这个条文原本的太阳是长这个样子，是长这个样子。好， 那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呢，好，就这个，就柯志东老师来讲呢，他会认为说呢，我们后来呢，七十六条一项哦，这样子一个适用一个胎养呢，好，他其实会比他会觉得说，就这样的部分呢，好，他只是急于到一个海牙威士忌规则这样子一个制定而已，也就是说，他这样制定的一个方式呢，就跟海牙威士忌规则其实是一样的。哦，客人网认为说，其实七十六条一项，它仿照立法例就是海牙威士忌规则。哦，海牙威士忌它里面当然是针对讲说，哎，旅行负责人可不可以有主张运送的免责事由的规范。它主张的胎养讲就是从属旅行辅助人，而且就是讲的就是那种固有海上期间从属旅行辅助人。哦，所以呢，他认为呢，其实七十六条二项。我们是不是其实它扩大了海牙威士忌规则的一个适用的范围嘛？海牙威士忌规则刚才你讲说呢，哦，旅行辅助人呢只限于固有海上期间可以主张，哦，并没有讲说那种载入期间旅行辅助人可以主张嘛。所以呢，七十六条第二项呢，它其实呢，好，哦，认为说呢，好，哦，它除了它把这个旅行辅助人适用的主体呢，好，哦，它把它扩大了，它扩大呢有两点。第一点呢，扩大成说独立的旅行辅助人可以主张。好，比如呢，码头上的搬运工人，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不一定是海运公司所雇佣之人，哎，码头上的搬运工人可能是专线公司的员工啊。好，搞不好只是运送人跟专线公司哦签订一个搬运契约，由这个码头上的搬运工人帮他哦从事货物的装载跟卸载，他有可能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于一种独立的旅行辅助人。好，哦，运送人呢对于那个非自己所雇佣而来那种搬运工人，他其实没有直接的极度结婚的一个权限嘛。好，哦，这个直接的一个那个监督的权限，他其实是靠那个专线公司去做安排。好，哦，就这个属于独立的旅行辅助人。那另外很扩大的一个地点呢，其实讲的是香港区域。好，所以呢，就这个部分的话，它把从原有的固有海上期间的适用时间点扩大到香港区域内。好，这些人只要去从事的我们七十六条二项里面所讲的那些工作，啊，不如是装载、卸载、堆存、搬移、储货这样子的电仓的一些动作的话呢，他都可以主张呢，啊，这个运送人的免责事由跟单位责任限制等等的。好，所以呢，其实以后你应该会看到一些古老的题目，是九十年啊、九七年还是九十二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题目有个律师还是司法官申论题。他就是在问说，七十六条的话，他呢有何什么扩大的规定？好，哦，用什么一个原来的规定？好，哦，你来看一下，我们讲义上有没有附？看一下，有，讲义上是九页，九十年司法官，好，哦，适用主体这个部分。他说是就下列个体呢为重点的作答。好，他说呢，新马大的条款为何问题之解决？好，我国海商法有何相关及扩大的规定？有没有？你把相关两个字圈起来，扩大两个字圈起来。如果当时在考这种题目的时候，同学讲，哎，什么是相关规定跟扩大规定啊？相关规定其实讲的就是七十六条一项哦，因为七十六条它完全是仿照海牙威士忌规则而来，好，哦，所以认为这个地方完全就是它属于呢西马拉条款的一个这样子的规定。但至于题目上面问这个扩大的规定啊，其实讲的就是七十六条的二项，好，它讲七十六条二项，因为七十六条二项相当于海牙威士忌规则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它其实是个扩大的规范，它扩大到主体的部分，扩大到独立的旅行辅助人。好，区域的部分它扩张到这香港一个区域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考题里面在讲的这个扩大之规定。但是它这个扩大，它其实是针对跟海牙威士忌规则来做比较嘛。啊，扩大的话，你第二个比较有基础。哦，它讲的是海牙威士忌规则。但是有的学者其实不是那么见解，其实不是那么一致啊。好，有的学者其实在讲说，它其实并没有扩大。哦，并没有扩大的理由在哪里？有的学者他认为说， 其实七十六条一项，我们仿照的不是海牙威士忌规则，我们仿照的是汉堡规则。好，其实我们是仿照汉堡规则。那汉堡规则呢？啊，其实它是跟你讲说呢，只要你从事七十六条第二项所规定的那些事情，只要你从事七十六条第二项所规定的事情的话，你都可以主张喜马拉雅条款，这是汉堡规则。所以如果你从汉堡规则来比较的话，其实我们跟于汉堡规则来比较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线索的。我们反而是限缩，限缩在哪里？香港区域内。我们反而是限缩在香港区域内。所以其实你在做一个比较基础的时候啊，你应该就去想说，我们到底是采海牙威士忌规则去仿照，还是采汉堡规则？哦，每个老师其实从各个国家学出来的时候，他的一些观念不是那么相一致啊，好。所以有的老师他可能从海牙威士忌这个角度去解释，他会觉得哎，这就是个扩大规定。可是有时候你去看到其他的一些书籍的时候，你就说哎，没有啊，人家就说哎，他怕他腐烂，所以设了一个香港区，说我们是其实是限缩，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所以如果你采说我们认为是我们是采汉堡规则的一个去做一个比较基础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国立法方式法是一种限缩的规定，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样子的状态出现。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定语跟同学做说明。好，所以呢，讲义上五十页呢，第一个箭头符号里面讲的海上法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一方面仿那个汉堡规则，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学者的见解其实是认为我们是仿汉堡规则的，所以他的想法是认为说，我们把那个汉堡规则呢，我们独立的把旅行不准纳入，而且又怕于腐烂，所以我们又设立了一个香港区内把它限制，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限缩的一个规定。好，所以这个学者当然我们当然采反而认为说我们是采限缩的规定啊。好，所以同学回去如果参考书籍的时候，如果看到不同的一个这样的见解的话，你不用大惊小怪，就是各个学者的解释其实不太一样的。好，所以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好。在讲上第四点那个例外的规定的主张的话，你要把它划分起来讲，就是履行不遵的故意跟重大过失所致者，所以这个跟好单位责任限制其实条件之下的概念其实是一致的，我们就不赘述了。好，来，请看讲义五十一页。五十页这个部分，啊，五十页这边啊，改编八十八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啊，也是一样，请你花这个一分钟的时间来作答。 好，我们看题目啊，他说美商呢将出售跟台湾进口商甲的公司百箱的机器呢，以租得五个货柜交由乙海运公司运送，从美国内陆呢运送至纽约港，然后装船运送至基隆港。好，你把那个乙租得五个货柜圈起来，第二行里面哦，第二段好，第二句话，乙租得五个货柜，那就怎样，就是托运人提供的嘛，按照70条3项。好，如果货柜本身有全身电池的话，要加计货柜件数。好，他说呢，在载货证上面记载五个货柜各装有20箱机器嘛，所以他没有记载那个价值，所以他其实按有70条2项单位责任限制的一个适用嘛。好，他说呢，运至基隆港卸货之后呢，交予这个装卸业者丙公司来处理。好，丙公司呢不慎将其中3个货柜于码头上遗失了。哦，你把那个在码头上遗失圈起来，在码头上遗失的话，请问就这个部分，运送人应该要负海商法的责任还是负民法上的责任？涉及到单一说跟分割说嘛。那目前我们因为76条2项的增订，我们认为在香港区内所谓的物损的话，运送人还是按照海商法是规定来负责。好，虽然在码头上迷失，我们认为还是按照海商法的规定来负责。好，然后他说呢，再下来看下去，区域两个货柜在开柜之后呢，发现中一个货柜内的机器全部毁损，应归由乙海运公司负责。好，试问依我国海商法之规定，好，下列叙述何者为非？好，何者为非？好。第一个呢，他说 A 选项说，就甲公司的毁损失呢，乙海运公司丙公司业者皆需负责，但的主张单位责任限制。哦，这个其实是正确的嘛，是正确的选项，没有太大的问题。好，然后在括号 B， 对于丙专线公司遗失的3个货柜所造成的损失，乙海运公司的主张免责，他可以主张免责吗？因为你可以知道货柜遗失这个部分的话，它是等于说你没有尽到航海的过失，还是讲没有尽到商业过失啊？应该是属于一种商业过失吧，因为等于说你对于货物的管理行为疏失了嘛。好，因为你从货物的这个从收受到交付这一段时间的话，你都还是尽到货物照管义务啊。好，所以你在装卸的时候你不慎遗失了货柜，这是属于货物管理行为之过失。好，所以本来就要负责，好，不能呢因此而免责。好，这没有尽到63条，所以不得主张免责事由。好，从69条7款的法面解释就可以知道了。好，再看 CD 其实选项就是在看你讲说乙海运公司跟丙海运公司算的件数单位责任限制的一个计算有问题嘛。那乙海运公司这个部分好了，第一个先问你的是说，乙海运公司的部分要不要就丙在码头上面遗失的这3个货柜的行为要负责？我们已经确定要嘛，认为说虽然他是个独立的旅行辅助人，可是我们认为说他是属于货物管理行为是过失，他仍然要负责嘛。所以他针对于丙的这个部分，他其实是要负责，然后针对于他自己所造成这个部分，他也是要负责嘛。针对于丙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很简单嘛，那就是3个货柜乘上20箱，再加上呢有3个货柜本身遗失嘛，所以再加上3个货柜。所以是63嘛，然后乙自己呢，他只是开箱之后只发现机器只有一货柜是浑水嘛，好，所以他这边只有20件而已，所以总共加起来他只要负83件的责任嘛，他负83件的责任嘛。那丙的话你算出来就是更简单啊，丙算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三，他还算过了，就是63件啊。对，其实这个算是算得出来，这边的考点只是在考你说乙要不要就丙这个行为疏失来负责，这个才是重点。那我们认为说他是违反了货物照管义务，他本来运送人就不可以免责，好，不可以免责这一块。好，来，我们接下来要看讲义52页的那个部分。哦，我们先讲完那个运费的请求权，我们再下课好了。好，运费请求权这个部分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个考点，在这个运费保护条款。那运费保护条款的话，国考目前都还没有考过，好，国考还没考过，所以这个部分稍微留意一下。好，但是因为其实现在考选择题啊，那选择题不外乎就是，我觉得现在虽然看过今年的2题，可是就是得2次嘛，但是你可以发现说今年的题目其实第一点它是比较偏向法条题， 然后再来就是天琴山某种程度还偏向，还蛮偏向食物的一个体型哦。所以如果还蛮偏向食物的时候，你没有知道一些食物上的一些运作的话，你可能不是那么可以那种吸反射反应出来。因为我知道你的血题的时间其实是很紧凑的，好、哦，所以像这种运肺保护条款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知道。如果你用自己去推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能适时的推论出来。好、哦，所以这边我们稍微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哦，那这个运肺保护条款讲的是什么呢？请你先看一下这个意义的部分。好、哦，意义的部分，它讲的是呢，运送人与运送契约或是载货证券上面载明不会运送是否依约完成，均有请求约定运费的权利，然后均有请求运费的一个权利。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哦，不论运送人有没有完成全程的一个运送，他都可以请求全部的运费。好、哦，这个叫做运费保护条款。那你就去想，运费保护条款对谁有利啊？一定对运送人有利嘛。那对于运送有利的这些约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它跟哪个条文可能与约有关系？应该就是海商法61条嘛。这样的约定是不是在减轻运送人的责任？好，那这样的约定有没有61条的适用？是不是这个约定会是属于一种无效的约定？好，那这个部分呢，就看到涉及到效力的讨论。那效力的讨论有这个有效说跟无效说。好，有效说的部分呢，其实很简单，他认为说啊，运费本来就是呢，你运送行为完成的一种所取得的对价嘛。你既然是取得对价的话呢，纵使你没有办法完成运送，那这个只是损害赔偿的问题啊，你还是应该给他运费嘛。好，至于损害赔偿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运费还是按照依约你要请求给人家嘛。哦，这个叫做呢有效说。哦，有效说。那无效说呢，他的想法呢很简单，无效说的想法认为说，哎，运费保护条款啊，好像让运送人你没有完成运送也可以请求全部的运费，他这里无疑好像就是降低了这种运送人的一种赔偿责任嘛。等于说一方面我给你运费，然后呢你这个赔偿责任这个部分还要互相有所减免，那这种情况下无疑好像实际上就降低了运送人实际上的一种赔偿责任。所以他认为其实这个地方按照海商法61条规定，应该就是这种约定就是无效的，这个叫做无效说。可是目前比较有利说，像是张新平老师的话呢，他其实采取的一个见解是说呢，你这个运费保护条款的规定呢，到底有没有符合法条上面的一些精神？如果你符合法条上规定的精神的话呢，你就会按照法条规定来处理；如果你不符合法条规定的精神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你是间接的减轻运送人的责任，可以按照海商法61条的规定呢，这个运费保护条款是无效的。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张新平老师的理由。好，第一点理由的话，他跟你讲说，运送契约本来就是承揽契约的性质。好，承揽契约的性质最主要是什么？就是完成一定的工作嘛。所以运送契约也是，它原则上呢，它一定是要求你完成运送嘛。所以原则上，运费应该什么时候才能请求？运费原则上应该是在目的地得为运送物交付的状态，就是你可以交付运送物的状态的时候，你才可以请求嘛。如果你今天运送人是因为呢不可以不可推责托运人之原因呢未能将这个货物交付的话，你把那文字改一下，运送人如果是因不可归责托运人之原因把那以外两个字划掉。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办法交付货物的话，是不可以归责运送人的，那可能是可以归不可以归责托运人的，那你可能归责什么？有可能归责是天灾嘛，或者是可归责你自己的事由。如果是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货物交付的话，你还可以说你要收取运费吗？就不应该啊。如果你这个货物你没办法按时到目的地交付，是不可以归责托运人，而是可以归责运送人自己的事由或一些不可抗力的事由时，你还要求呢托运人付全部的运费给你，那其实这样其实就是不是那么恰当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认为应该按照海商法61条规定，应该是属于一种间接减轻运送人的责任，你把间接两个字圈起来。好，这个其实是张新平老师呢他所主张的，认为说海商法61条减轻运送人责任，除了这种直接的减轻之外，也包含了间接的减轻。而他间接减轻举的例子讲的就是这种运费保护条款。好，如果你的运费保护条款那种规定状况是已经属于不可以归责于托运人的事由所发生，说货物不可以到达目的地港， 然后你还说这样可以来请求运送、请求给付运费的话，那其实等于说你无疑是来讲是间接减轻运送人的责任。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说这样子规定应属无效。好，应属无效。那这个是原则上的做处理，那有些例外，有些例外其实是符合法律上规定说，就算运送物没办法抵达目的地，运送人仍然可以请求运费的。那如果是在这种符合法律上规定的例外状况的话，那运费缴获保护条款是有效还是无效？原则上我就认为它是有效的，因为它的这个规定其实是符合法律的状态。那符合法律的一个规定的一些法条呢，有43、44、47跟67。好，我们针对这几个条文来看一下。好，比较重要的是43条跟44条。请你看一下43条。好，43条。43条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解约的一个问题哦。43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好，他说呢，以全部之以船舶之全部供运送时，运送人在发行前得解除契约，但应支付运费1/3。哦，那你从这边一看，你就可以知道了哦。这时候运送人没有办法完成运送时，他其实是因为什么？托运人单方的解约嘛。既然是托运人单方解约的话，他可不可以请求运费？可以嘛，他可以请求运费1/3嘛。所以如果今天运费保护条款里面约定说，哦，就算你呢没有办，今天如果是属于托运人的单方解约的话，他应该支付运费1/3。如果这样约定的话，是有效还是无效？就会是有效。但是如果他今天约定成说，如果是全部优船运送契约，托运解约时能应支付全部的运费，如果他这样约定的话，是有效还是无效？等于说其实它是无效的，因为它不符合43条第一项的文意。43条第一项文意是全部的优船运送契约，如果托运人单方解约的话，他只要支付多少运费？1/3。所以我今天运货保护条款是说，今天如果这个托运人解除呢全部的优船运送契约，托运人能去支付全部的运费时，好，这样子的一个约定其实就是违反了43条的规定。那它等于它间接减轻运送人的责任，按照61条那个条款的约定什么无效，好，所以那条款约定就会无效了。好，所以43条会有这样的状况。好，那44条你看一下，44条第一项，他说以船舶之全部一部供运送时，运送人等于发行前非支付其运送之全部，不得解除好解约嘛。所以如果今天运费的保护条款把它规定成说，如果是一部优船运送区的话，托运人需支付全部运费才能解约。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可不可以说这个运费保护条款有效？就可以。所以其实运费保护条款有无效的时候，如果在例外状况的时候，你要去看说它符不符合法条的文意。如果它符合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就是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如果它不符合的话，这个运费保护条款等于是间接减轻运送人责任，按照60条规定就会是无效的。好，好，除了43条跟44条之外呢，啊，接下来呢，请你看一下47条。47条，好。47条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4条1项哦，47条1项哦，船舶航行停止的一个状况哈。47条1项说，前条的这个托运人呢，仅就船舶可使用之期间负担运费，好，但因呢航行事变所生之停止，好，你把航行事变所生之停止换进去来，如果是因为航行事变所致之停止的话呢，他说什么？仍应继续负担运费，仍应继续负担运费嘛。所以可以看到，如果航行事变呢所导致运送人呢没办法完成运送的时候，运送人他可不可以直接在运送契约就约定说托运人去继续负担运费，所以他可以向托运人请求全部的运费，他可不可以这样子约定？就可以了。那这种运费保护条款，因为它符合47条第一项的但数，所以这个条款也会是有效的。好，所以47条第二但数是这样子。然后再看47条3项，好，47条第3项， 他说呢，船舶行踪不明时啊，船舶行踪不明时啊，托运已得最后消息之日为止，负担运费的全部，有没有？也是负担运费的全部。然后呢，他跟你讲说，并至最后消息后，已弃于该次航行通常所需之期间应完成之日，负担运费的半数。好，在消失之前他负责的全数，然后在消失之后，就失踪之后的话，他是负担半数嘛。所以就可以知道他说这个行踪航行不明时呢，这个法条规定一直跟你讲说，其实他也是不能完全各规则托运人或是运送人啊，所以他就规定说，那大家各自来负担一半好了。所以负担一半的方式是说呢，只要从这个行踪不明之这个消息得知之后，托运人只需负担半数。如果这个运费保险条款是按照这样子规定的时候，这样子的约定也是有效的啊，这样约定也会是有效的。所以这个条文其实很细，所以你可能几个条文都要知道。好，再来请看下66条。66条的部分，66条的话，这个66条说呢，船舶发航后因不可抗力不能到达目的地港而将原装货物运回时，纵使船舶约定为续航跟归航的运送，运送人只需什么负担续航的运费，所以他不用负担回航的运费嘛，因为这时候他跟我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地港，是因为不可抗力的时候。这样是不可抗力的时候，其实他就希望说，由运送人跟托运人各自来分担这样子的危险状态嘛。那去航就由运送人来分担，回航呢，运费就由运送人来承担，是这样子。好，另外一个法条就是67条，请看海上法67。海上法67条，他说呢，船舶在航行中因海上事故而需修缮时，如托运人到达目的地港前提前取货者，也就是说他提前取货了，这时候应付什么全部的运费。所以可以知道说，货物运送人虽然没有运达到目的地港，是因为有海上事故要修缮，而且还加上你货物是谁来提前取货，是由托运人你自己来提前取货的，所以就算我没有到达到目的地港，我跟你请求全部的运费，其实也属相当。所以这样子保护的条款的约定，也会认为它符合67条，所以这样的约定也会是有效的，他也可以请求全部的运费。好，所以这几个条文其实是比较细的，就是这种例外的状况，你可能就要记起来，例外状况要把它记起来。好，那再回到讲义52页，好，我们来看一下94年政大法研所这个题目。好，他说甲呢，运送人为这个甲运送人为乙呢运送货物，约定运费于目的地港到付。然后他说呢，为甲收受货物后呢，尚未装船前，运送契约因故解除。你把因故解除，解除两个字圈起来。如果你在运送前因故解除的话，托运人要不要付费啊？其实涉及到43条跟44嘛。如果是全部用船运费，用船运费的话，去支付运费的1/3。如果是全部用船运费的运费，一部的话，要支付全部，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呢，甲主张其所签发的甲货证券上面有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好，把它翻译起来。他说，纵使运送人不论是否依约完成运送，只要收受货物后，即得请求全部的运费。好，那你把它翻译起来。其实这个运费保护条款到底有效还没有效啊？这部分你就要去看说呢，这个解约的状态到底是符合43条还是44条的状况嘛？如果是符合呢，像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部用船运送契约的解除的话，那本来他就应该支付什么全部的运费啊，所以这样保护条款没有问题嘛。但是如果等一下状况是属于呢全部的用船运送契约，托运人如果是做一个解除的话，他只要支付1/3就好了。那虽然运费保护条款说你要给付全部的运费，但是呢，依照规定呢，你给付全部运费等于说呢，你是间接的减轻运送人的责任。所以在于这个一部用船运送契约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认为说这种情况下这个约定其实是无效的，那就按照43条跟44条规定来做处理。 好，可以理解吧？好，所以这个约定其实就不去看43条和44条，不能一概论说它是有效还是无效。好，那因为这样是申论题，用申询问题的方式来再同时来看一下这个征订。好，那也是请同学回去，你可能要把43、44、47、66跟67这几个法条看熟，因为这个几个法条你没看熟的话，你可能在考试上也没办法立即去反映说这样子应对补考款的效力到底为何。好，这边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那我们下礼拜再把剩下的东西来跟同学做说明。